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本节目各位咧系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欢迎各位嘅继续嘅加入嘅。咁呢个中美关系咧，现在咧慢慢就成为一个新嘅焦点啦。随住俄乌嗰边咧逐步应该解冻，签署和平协议嘅可能性正系增加。咁而 Donald Trump 咧就嗰边放咗消息，就六月咧就想要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去佛罗里达州或者去美国那里去见他。但是现在呢习近平在大陆就有种种传闻说他去云南去贵州那里去视察的时候，据说这些非正式的报道或者消息就说他就说如果有一天我是因为健康的理由我退位了，我相信中央的集体领导都可以继续有效。突然间有这样消息传出，说自己因健康理由可能是萌生去意。但这些都是网络的传闻。但他确实他最近接见外宾是少了。连嗰个咧见高层嗰啲外国嘅投资者咧，都系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喺出面。本来咧呢啲如果佢要回应外面种种传闻咧，系应该点都到一到嗱。咁但系而家咧就所谓攻打台湾之说咧，就成日咧都有咁嘅传言，讲咧都讲得有啲闷啊。只不过咧今次咧就系话《而家日报》系引述咧。华盛顿的军事专家就讲到咧系好详细，佢话据佢哋知道嗰个消息同埋个判断咧，中国攻打台湾咧就未必系动用军事咧，系同埋枪炮，而系有五个步骤咧，系叫隔离同埋咧封锁，系嘛？点样隔离封锁呢？因为咧习近平认为唔需要侵略。就可以咧隔離封鎖咧，係試探台灣嘅防衛硬能力，同埋扼殺佢嘅經濟，抵抗佢嘅削弱佢嘅抵抗決心，迫使咧係台灣投降。之但係封鎖咧都被視為戰爭行為嘅。根據台灣關係法裏邊咧寫得好清楚，唔需要咧係開槍開炮，只要咧封鎖唔准物資進入台灣咧。这个美国都会表达所谓深切的关注，是吧？华尔街日报就透露引述消息人士，是吧？就是说第一就发展出一连串用来封锁台湾的外围武力先，就包括军队民兵，另外解放军首先就空袭台湾的基础设施，包括港口机场和发电厂，跟着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亦都咧系发动一个咧喺空中嘅围绕跟住咧，第二就系咧建立一个封锁啦，就系咧为呢啲中国军舰咧系氹氹转围绕台湾，只不过又同台湾嘅海岸保持距离，以免遭到反舰嘅飞弹攻击。一个航空母舰群咧会打击。将会在台湾东南部发射 J-15 战斗机，威胁美国和日本有可能的军队。第三呢就是提供近岸作战能力，海上民兵即是那些渔船就可以补足中国军舰和台海之间的范围。第四呢就是中国的所谓的执法部门就会监察出入台湾的船只，将货船、邮轮咧部署到适当嘅位置，封锁海上交通，跟住用潜水艇喺台湾主要港口咧系埋设水雷，制止咧商业船只靠近。台湾九成几嘅能源、七成嘅粮食咧系要入口。嗱，如果系被封锁咧，外国嘅船只无法靠岸，就可以将台湾人咧饿死。嗱，呢一招咧。是所謂圍困長春嗰陣時咧，係林彪咧係用過嘅。嗰陣時大概1947年打東北嘅時候，當時咧係餓死咧，據說足足咧係30萬人。第五咧就係而家已經有跡象啦， 就由中国货船咧喺海底嗰度拖锚，切断连接台湾网路嘅十几条海底光纤电缆，网路攻击系嘛，就系咧瘫痪台湾嘅军事指挥、金融系统。嗱，呢个咧五大步骤里边咧，第五大咧确最近确实有迹象，就系咧切断连接台湾网络十几条海底嘅光纤电缆。就是呢啲渔船咧喺嗰度氹氹转吓，就用锚咧系嚟到咧系锯断嗰啲海底电缆。嗱呢一招咧，确实系会对台湾咧系有一定程度嘅打击啊，同埋困扰，因为你全部系靠上网啊，你嗰啲网络咧一切断咧就盲晒。嗱，你切断网络咧，对于台湾诶，对于美国 Donald Trump 嚟讲啊，就系呢个行动五三五四。佢又未曾用到軍事，只但係咧就係你係一個咧軍事嘅戰爭嘅行為。佢未有槍，未有炮，啊，只但係你未有呢個陸軍，未有上岸啊。咁睇下 Donald Trump 嗰陣時呢種對於切香腸嘅行動咧，你睇下佢而家對於烏克蘭嘅態度咧，啊，習近平啊嗰邊嘅判斷咧就係你唔會喐手咯，你唔會喐手就得啦。嗱，而家你睇呢個五部曲嘅圍困咧。如果而家是国民党政府，是啊，呢个马英九呢类做紧总统，或者而家台湾嘅国民党呢方面嘅咩傅昆萁啊呢啲咧，啊呢啲主席、副主席啊呢啲咁嘅人咧，啊或者韩国瑜啊，可以讲话八成咧就会投降噶啦，因为而家国民党已经渗透到七七八八，之但系民进党就唔系。嗱，点解有呢个五部曲咧？就相信同呢个台湾总统赖清德最近。对中国啊嗰个口气咧系强硬咗咧系有关，就指咧中国系敌对势力，即系讲出嚟。咁啊，据说咧就习咧喺北京咧俾呢啲说话咧系刺激得好紧要啊，刺激上点就唔知啦，就咧加快咧佢要动用军队啊侵占或者系武力统一台湾嘅决心啦，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呢啲《华尔街日报》报道嘅五个。對台灣的封鎖的戰略或者是行為呢，我覺得呢就有些紙上談兵，雖然呢切斷電纜的而且確是有進行緊，但是剛才所講的四樣呢，包括第一樣呢，空襲台灣呢已經是構成了戰爭行為的了。雖然你沒有講到解放軍會登陸，但是空襲已經開始作戰了。如果依四五點的策略上面呢，好像將日本和美國呢的介入呢完全是置諸門外。咁當然啦，即係依啲有人就會覺得是散佈緊嗰個叫恐懼，咁令到台灣呢嘅內部呢更加不安，咁未打仗就已經達至咗應有嘅效果。咁不過呢，我成日都覺得近年呢越嚟越多呢啲咁嘅戰爭嘅預測嘅時候咧，我覺得越唔會打住啊，因為咧所謂即係《孫子兵法》咧，就唔會咁明目張膽地將所有嘅策略咧公諸於世，即係等於普京當初侵佔呢個烏克蘭嘅時候咧，啊都冇將詳細嘅策略話先奪取啊呢個基輔西北部嗰個機場啊，跟住長驅直入啊，跟住咧就要72小時裏邊咧就將澤連斯基拱下台，跟住咧就建立臨時政府，都冇預先咧咁樣去散出嚟噶嘛。咁啊，而家咧依啲咁嘅內容咧，我覺得好多嘅一廂情願啊，因為將解放軍嘅海軍咧就吹到好大。那個距外作戰的能力呢不是那麼簡單的，特別是現在解放軍的航艦，即是航空母艦的作戰群呢，是能不能夠可以單獨這樣一個作戰群就可以封鎖整個台灣對外的聯繫，還有呢阻止任何的船隻進入呢，這個是很大的疑問。還有一點我都講過很多次，其實就沒有計到數，就是台灣、日本和美國潛艇部隊呢的能力，因为你怎样强劲的海军在海面作战或者封锁，只要下面海底的潜艇的部队不能够保证就是阻止任何敌国的潜艇进入射程范围，那你这队舰队特别是航空母舰都是废的。 嗱，你參考翻福克蘭戰爭嘅時候咧，阿根廷亦都曾經有一艘航空母艦，咁雖然係舊式啦，但係對於英軍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咁但係當英軍嘅核潛艇擊沉咗嗰隻阿根廷嘅巡洋艦之後咧，貝格羅將軍之後，嗰艘阿根廷嘅航空母艦咧係唔敢出港咁滯，亦都唔會咧直接挑戰咧英軍嘅航空母艦作戰群。咁當時嘅英軍嘅航空母艦作戰群係好弱嘅，弱到咩地步呢？佢只係一啲中小型嘅垂直升降戰機啦、獵兔犬式啦，同埋咧都冇好強勁嘅反艦導彈，咁只係投擲炸彈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啲航空母艦都變成咧一種叫做道具，而多過實戰嘅能力。咁用翻呢個例子去睇翻咧，如果中國嘅航空母艦咁珍貴而短時間裏面只是一至兩艘能夠作戰的時候，根本就負擔不起被擊沉的風險。所以一看到他說什麼有一個部署一個航空母艦作戰群在台灣外島外面，就是離開那個反艦導彈範圍，這件事就太過簡單了，因為他完全忽略了水底下的威脅，更加沒有計算到如果美軍或者日軍的航空母艦，包括出雲加賀或者是其他部署在橫須河的美軍航母的介入的時候，即是粗粗地一個解放軍的航母作戰群能不能夠抵擋這些這的即反拒外的威脅呢？這個呢是成疑問的。所以我就比較樂觀，或者我調轉講是叫比較悲觀呢，解放軍是封鎖不到台灣，這個當然你除非你是不惜一切跟這個美日開戰的話呢，咁样就系另外一个故事咯。 呢个五部曲咧就唔系中国公布嘅，首先就系咧美国嗰个军方咧系判断嘅，或者美国咧系得到中国内部嘅情报同埋而家种种布局咧而向华盛顿邮报咧系泄漏嘅。所以我认为咧呢个有一定嘅真确性，就唔系话唔会。如果佢要打，佢点会事先讲啊？佢个行动咪话俾你听咯。所以最近搵啲渔船走去装模作样，走去割电缆啊！呢、這个已经系第五部曲嘅第五部咯。呢、這个就系因为咧电缆嗰个行动，就令到美国咧系嗰个智库又好咩咧，就公布呢一个计划出嚟，就即系话俾中方听，其实我知道嗱呢、這个五部计划咧。呢、这个五步咧，颁布出嚟咧，就必然有一个咧系无可避免嘅发展，就系、是、咧美国一系击沉啊中国呢啲封锁嘅渔船或者舰只，一系乜都唔做，只有两个可能。而家好简单嘅啫，就系佢中方就判断你乜都唔做啊嘛，我们而家冇话去打。我而家冇话去攻击啊美国啊！如果你就算派啲航空母舰嚟，我冇话要怼你啊！但系咧，你而家咁样封锁咧，美国航空母舰一定到，至少两只。咁啊，航空母舰一定到，咁啊令到咧嗰啲商船、货船无法进入。嗱，台湾海峡咧嗰度一定封锁埋。喺呢个时候，美国会唔会动用台湾关系法？而声称咧，起码保护啊台湾海峡呢个国际航行水道。咁咧，美国就一定要喐手咧，系击沉或者系攻击啊，系围绕住封锁台湾嘅渔船、民用船，又或者舰只先，呢、这个系一定会出手嘅。何况中国咧喺呢个五部曲里边咧，系你出手先，喺你用轰炸机系炸台湾嘅核电厂，系嘛？嗱、这、呢个咧系虽然咧系由呢个动用海陆空嘅空同埋海，但系未有陆。嗱，炸冧呢个核电厂同埋咧，炸呢啲咁嘅呢啲炼油厂啊，系嘛？咁首先会迫使到赖清德咧，当然系国军喐手先，唔系咧唔系咧美国，国军喐手先咧，咁就习近平中国军队嗰处啊，就有啲乜嘢嘅回应咧？吓、这个、呢个咧就系、是、你讲呢五部曲系容易，跟住嗰个升级咧系非常之、那个判断系好难嘅。你要判断咧，台湾即刻投降嗱，呢个所以我话，如果国民党而家咧系执政咧，对于五部曲佢一枪不响而即刻投降嗰个机率系极高，所以咧我认为系喺下次嘅总统大选之后，如果扶植到非民进党嘅政权，包括咧咩民众党啊诸如此类联合政府咧，呢、这个发生嘅机会就好大啦。 而嗰陣時咧，就 Donald Trump 嘅態度咧，就永遠都係你要台灣又好，日本又好，南韓又好，你自己要展現一個咧係抗禦嘅防衞決心先。呢個係佢對歐洲嘅睇法。嗱，但係唔係話對台灣、南韓都一視同仁咧？而家又唔知喎。啊，點解 Donald Trump 對歐洲咁苛刻咧？啊，就係、是、一個啊唔講出嚟嘅佈局啊，就係、是、我美國嘅軍事重心咧，啊，我會將佢移去亞太。而去亞太咧，所以歐洲人你自己睇住俄羅斯，如果你要睇嘅話，中東咧就係以色列咧係睇住巴勒斯坦同埋伊朗，咁呢方面咧我先至可以將軍隊咧個重點咧係移去亞太。咁我對佢既然重點喺亞太嘅話，當台灣被侵略或者被圍攻嘅時候，我個反應係極之有可能係唔同啊，係對烏克蘭嗰種冷漠同埋被動嘅，呢、這個搞清楚喎。啊！呢、這個 Donald Trump 唔係話俾你聽，我度度我都咧躺平啊，同埋無所作為，要睇下你自己撐你自己打喎。嗱、啊，烏克蘭就打咗三年喎，咁 Donald Trump 就非常之咧叫刻薄啦。三年你就嚟打輸，我都唔會幫你。之但係台灣嗰處咧，打唔打得到三個月咧？啊，以佢而家個國軍啊，同埋呢啲導彈，你打咗，你如果係反抗嘅話，你嗰個台灣個導彈係咪淨係止於打沉啊、圍困佢嘅中國軍艦咧？定係佢有幾口啊？係會可以射去廈門咧，甚至上海咧？咁啊，賴清德做總統啊，佢個判斷又如何咧？佢會唔會玉石俱焚咧？嗱，佢台灣可以咧就迅速咧係反應。既然你圍困佢嘅導彈咧，就打去呢個上海同埋呢個咧廈門。然后呢咁会一定会迫使中国将战争升级。嗱，而家关键就喺呢度，佢五部曲里面呢係先瘫痪你嗰个电脑网络，係令到你嘅导弹根本打唔出。呢、这个呢当然我唔係军事专家，有几成功我唔知。係咪仲有一啲导弹同埋呢轰炸机係根本唔会受网络係咁控制 到。呢个华尔街日报嘅报道呢，我觉得係片面嘅。当然啦，佢可以從呢個泄露或者係得到嘅消息咧，去咁樣去報導出嚟。但係呢種拒外作戰咧係雙方面噶嘛。嗱，而家只係劇本嘅一半，即係話咧講解放軍點樣做，封鎖台灣啦，唔俾運送物資啊或者燃料嘅船咧進入台灣。咁但係如果一旦出現咁，我當唔係真正嘅互相轟導彈嘅戰爭行為先算啦，亦都唔發生擊沉呢個行為先算。咁調轉啦，如果我係美日，特别是美国，咁我可唔可以反拒外咧？即系话我将我亦都部署我嘅航母战斗群啦、驱逐舰啦、同埋潜艇啦，包括空军啦，去将经过马六甲海峡或者南海进入中国嘅所有中国嘅运输船，我一样用翻你嘅方法，要检查，要安全，跟住咧就唔俾进入咧呢个南海，甚至咧经过台湾海峡啊。去其他中國北部嘅港口，咁如果咁樣嘅時候反拒外，咁解放軍點樣應對呢？你有幾多個航母戰鬥群咧？可以既然一方面拒外，即係阻止台灣嘅運輸，亦都同時間反拒外，即係將美國封鎖翻中國嘅航線咧，就同時間部署。咁呢個就係劇本另外一邊啦。嗱，如果我係 Donald Trump， 唔緊要。大家唔好打，大家斗封锁。咁你封锁台湾，我封锁你。咁你諗下边个嘅封锁能力强，同埋你够唔够时间同时间喺台湾或者其他南海嘅地方去启动两条嘅海空作战嘅战线呢？咁甚至可能会仲喺太平洋啦，或者北部啦，再去到其他东海嘅地方呢，会唔会日本亦都会加入呢？咁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呢，係一种博弈嚟嘅。即系睇下边个忍唔住而开咗第一枪，射咗第一支鱼雷，咁跟住就系全面嘅战争噶啦。所以玩呢种拒外嘅作战咧，系即系有啲玩火嘅。因为如果你嗰个筹码同埋你嗰个政治嘅即系博弈嘅能力唔强咧，就有啲似古巴飞弹危机。当时喂，一样嘅啫。当时苏联嘅货船就系装住呢个导弹，一路驶去古巴。咁美国咪拒外咯，咁咪揾军舰拦截咯。咁跟住好啦，大家咪对峙咯。咁跟住如果古巴嘅即系苏联嘅货船继续前行嘅时候咧， 咁就博美国开唔开火啦。如果开火，咁跟住就系战争。你唔够胆开火，咁我就赢咗啦。咁嗱，呢个就系一样啦，有呢个历史嘅例子。 你呢个讲呢个系静态嘅封锁，但系呢个五部曲咧系中国开火先啊。佢就已经用轰炸机啊，你要睇到啦，嗰五个步骤啊。佢话用轰炸机咧系轰炸咗，或者佢封锁嘅同时系轰炸台湾嘅核电厂、炼油厂同埋其他嘅工业措施。咁嘅话咧就唔系净系封锁咁简单。如果你话团团用军舰封锁，其实乜都唔喐，我而家佢已经喺度演习紧噶啦。呢个咧就叫静态嘅战争，对于封锁已经系战争。但佢未曾有过用空军去轰炸嘛？当年1962年嘅古巴飞弹危机咧，就系、是、只系帕鲁晓夫咧系派啲船、派啲战舰准备咧喺古巴嗰度部署飞弹。佢冇同时部署飞弹嘅时候咧，封锁埋佛罗里达、迈阿米，系唔准啊吓嗰啲船只靠埋美国啊嘛，亦都冇派轰炸机咧走去轰炸佛罗里达州或者德州嘅炼油厂啊嘛。所以呢两个是不能够比较啊，因为佢嗰度咧五部曲里面咧系包括唔止系封锁，仲有喐手啊，而且嗰个喐手啊，而家系酝酿紧蠢蠢欲动，就系切断呢个深海电缆啊，佢系发出深海电缆嘅切断装置，佢而家系研究紧呢样嘢，系嘛？就系由咧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深海载人航行器国家重点实验室呢个单位嚟到开放嘅。开发的可以在4000公尺深的水底切断包括台湾在内全球防御最强的通讯和电缆网线路。当然你说一下去切断全球呢，包括欧洲、日本、美国全部黑晒乌灯黑火，这个当然我觉得他第一步是不会做。但他说给你听，美国这个报告说给你听，中国有能力这样做，或者有意图这样做，或者正在串谋咁做，系咪？呢个叫深海电缆切断技术咧，就系佢而家开发，嗱，开发几成功亦系唔知道。针对咧全球95%嘅数据传送，系全球啊，系嘛？嗱，呢个工具咧最初系用于咧就海底采矿同埋打捞作业，咁啊双重嘅用途，可以民用同埋工用用，啊同埋军用，可以最少破坏关岛等战略要地附近的通讯电缆，这个不止是 cut 断啊，这个台湾还是可以剑指关岛，甚至是冲绳，可能产生这个极大的这个地缘政治影响，是吧？那为什么呢？这种这样的切割啊，电缆切割的工具呢，当然是有些挑战啊，是吧？那么就在这个但是呢，即是你说是不是一下就全部可以切断晒呢，这个美国啊是会不会呢是坐视不理呢，这个就不知道，是吧？知但是呢，他现在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无人潜水器的舰队可以进入世界各大呢这个海洋。现在就是对于习近平那个判断呢，有利的就是他觉得现在 Donald Trump 呢是不想打仗同埋呢是对于这个俄罗斯是软化。这个判断呢，即是这个评估真定假是不知道。你不要有时不要以为那些国家的领袖呢是很聪明啊，或者周围有些智库啊，用很学术的方式告诉他们。 很理性的嘛，是 吧？不是啊，他觉得他可以搏的时候他就搏。尤其是当经济不掂或者他权力不稳的。但是现在呢，以中国那个习近平的处境似乎不会呢，就反而是那个军方，他里面呢有很多种种的传闻，就连呢听过这个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呢都撤换埋。咁他要靠另一个叫张幼侠呢是领导海陆空三军呢是同他搏杀到底。嗱，这个呢就未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这个张幼侠军委副主席是同习近平非常之团结。因为这个最重要就是叫党指挥枪。但是亦都永远不可能咧，系剔除呢啲有可能咧，系放烟幕，系做俾咧系美国睇。嗱，你觉得我会打台湾吗？其实我唔会噶。嗱，我听军心不稳啊，系一阵咧呢个军委嗰度咧又同埋呢个咧李强啊嗰度又掂唔到把枪噶。嗱，每次咧呢个习近平系颁授上将啊、升级啊嘅时候，嗰啲典礼咧，你要睇到只系军方嘅人员在场。 政治局常委嗰六个一个都唔喺度嘅。嗱，呢个咧显示得到咧，佢系将军政两边咧系切割，即系话咧军事嘅大权完全由我一个人咧系下令同埋指挥。嗱，呢个咧有辣有唔辣咯，系嘛？就即系话咧，如果佢要攻打台湾，同埋咧佢要巩固嘅权力基础，一定要1000%系靠军方。而家到底军方是否稳阵？啊，呢个咧美国方面咧反而咧系佢应该咧系了解呢方面，就多过咧嗰啲咩攻台嘅战略。攻台战略，我谂20年美国咧系一早知道晒，10多种咧嘅方式已经咧系计到尽。嗰啲咩切，包括切断海底电缆啊、封锁啊、轰炸呢啲核电厂嗰啲。但而家你要判断咧，就系嗰个军方啊，嗰个咧集体领导啊，下边海陆空嗰边呢啲专业系有冇呢一个诚意咧，系去帮呢个最高嘅人物咧发动一场战争，而佢哋啊吓嘅切身利益不受影响，包括咧里边好多人喺美国嘅财产同埋啲仔女，呢啲咧反而系佢哋要计算，同埋美国咧系要博弈嘅，但系呢啲美国唔会讲咯。系嘛？嗱，你睇下最近突然间吓，就由一个美国嘅军事嗰、那个国防部嘅呢、這个叫咧，就系情报监察呢个中心啊，唔系呢啲咧报纸漏出嚟嘅，就突然间点名啊，话习近平喺2012年嗰时有10亿美金，佢话咧跟住2012年已有10亿，咁我佢问你，佢就等你估，咁而家有几多亿咧？呢10亿喺边度咧？美国完全知道，同埋呢句说话就系讲俾呢个最高人物听嘅。就因应乜嘢咧？因应有可能多种嘅因素。第一就系、是、长和嗰度，你会敢唔敢咧喺香港嗰度叫香港特区做烂头卒咧去打沉呢单交易，系阻止我 Donald Trump 咧系收回巴拿马运河。第二就是、台海嗰度咧，你敢唔敢进一步扩张行动？佢点名啊？啊！這個、呢個報告咧點名啊？呢個人佢話你2012年就已經有10億美金啊！跟住佢話到最近都有幾百萬嘅金融投資喎。咁十億點會變幾百萬啊？2012年有10億啊，而家會有幾百萬？呢句説話好明顯係講俾一個人聽嘅啫嘛。啊，又咁樣咧，希望咧係制止佢行動。但係咧，如果你話靠理性嗰度去判斷咧。呢、這个未必有效，佢必要时佢嗰度啲钱唔要得唔得啫？系嘛？好似长和咁，必要时佢喺香港又仲有几多？啊，佢个投资仲有几多？只系12%，佢预咗俾你冻结或者俾你收回，呢、這个亦都可能发生喺习近平身上。啊，所以你估我，我估你，啊，你揣摩我，我揣摩你嘅时候咧，你要假设都系对方仲有一丝啊，嗰、那个基本嘅理性先。系嘛？但玉石俱焚咧，亦都不能够咧系完全否定啊！所以咧呢啲评估嘅战争咧，第一系个人领袖个人嘅精神状态，第二咧就系佢国内面临嘅政治经济种种嘅压力，第三就系佢对发动军事行动，尤其系军方啊嗰、那个统摄能力、指挥能力有冇信心？嗱，对于普京嚟讲啊，佢第二同埋第三咧都不成问题。因为俄罗斯嘅经济，佢唔怕你欧洲同美国制裁嘛。第二就系俄罗斯仍然可以指挥军队啊嘛。啊，虽然嗰阵时出现一个雇佣兵啊，啊嗰边咧企图咧嗰个领袖啊企图咧系抗命啊，但系而家指挥军队嘅能力基本冇问题，亦即系话唔会遭到军方正面推翻。啊，但系呢两个因素嚟讲，你要判断中国攻打台湾嘅时候，会唔会好似俄罗斯而家咁有利呢？第一就是精神状态啦，系嘛？嗰、那个精神状态就而家咧，对普京嘅判断咧就系呢条友系好奸猾嘅，系好顽固嘅，但系唔系黐线嘅。唔系黐线嘅话，换言之，如果美国动用核弹啊，系嚟到作最后嘅威胁咧，真系喐嘅时候咧，啊，全部上晒啊，除晒炮衣啊，系对准莫斯科嘅时候咧，因为你唔系黐线咧，普京有可能会冚牌啊。所以三大因素。三大因素缺一不可嘅，系咪？咁所以而家你话对台海咧，亦都系根据呢三大因素去判断，就系嗰个经济实力对，同埋对军队嗰个绝对嘅统摄同埋指挥能力，同埋军队打唔打得，打唔打得啊？系嘛？咁你话咧，俄罗斯佢08年对格鲁吉亚采取嗰个行动，

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